好，其实啊，这个今天很多的媒体都用诸侯已经产生这个心结了。哦，从这一次的事件里面，我给你卡，你给我拎来，而且真的缺席选前之夜。水兄，你真正迄天啊，无啥物代志啊，因为你讲你出任务中，哈、哦，那你为什么不来？我邀请你，你还不来，哈、哦，这个为啊，接下来国民党总统的大选投下了很大的变数，哈、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是浮选不利或中间过程有任何的错误，都是我要深刻的反省检讨。 南投补选吞败后，党主席朱立伦相隔三天才露面，说有事冲我来，但党员批评侯友宜的火气已经累积三天。 请大家不要再把矛头指向任何一位其他的党内同志，透过电话当面都有表达感谢。 南投补选隔日就有党务主管透露，林明真选前之夜，朱立伦多次想邀约侯友宜，就是请不动。对此，朱主席轻描淡写说都是谣言，但根据平面媒体报道，在南投补选后，蓝营2024立委提名方式、民调支持度将不再是唯一考量，选将战力值将纳入依据。即便目标是立委，但不免让人联想嘴上老是吼吼做代际，打仗时说自己很忙的侯友宜。 我们没有看过他打过这个样子一个属于一种热战型的选举的，就要看他的幕僚，特别是后面一些论述的弹药的提供。 战力值提名标准让侯友宜打仗能量备受检视，而今年元旦他致辞说出我们绝不是强国棋子，引起美方诧异。国民党中央代为解释的理由却是因为侯友宜去年底多次密会主张以美的苏启和杨永明，他被误导了。 党中央放出来的话，其实对于侯友宜来说又是一个暗刀啦，被大家感受到你连老师都不会找，那对侯友宜来说是扣分的。 对国际事务的论述能力成为侯友宜的硬伤。此时国民党又宣布朱立伦子弟兵林涛接智库副执行长，让人好奇朱主席对2024仍满怀期待，各种动作卡喉吐槽斑斑。 好，来方老师， 那个朱立伦打电话给侯友宜说请你来帮林明真站台，侯友宜一定说老主席，我在任务 出任务中， 出任务中任务密码是什么？变装，执行变装的任务。所以你看嘛，就是说这两个人，哎，党主席打电话给你，你不来完全是没有把这个党主席放在眼里嘛，不给这个朱立伦面子嘛， 对， 所以难怪朱立伦会生气。哎，这次话是谁放出来的？一定是朱身边的人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啊，侯友宜不去那个针对性太强了嘛，就是针对朱立伦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啊，朱跟侯的关系已经回不去了。两个人过去肝胆相照，对，他当过侯友宜的当过朱立伦的这个副市长，当了这么多年，结果现在呢我觉得已经接近肝胆俱裂了 呀。因为吼，老实讲啦，朱立伦是有栽培侯友宜啦，副市长会做八年嘛，然后啊，今嘛给你拜托一下，讲你来搞徛一下，安尼做袂到。 人跟人吼，就算没有照顾之情，党主席又是公事，这不是私交嘛？你从公投案，我们跟国民党站在对立面，但公投案党主席在推，或者这一个补选，或者更之前的韩国瑜在选总统，那个都是中国国民党自己党内要做的事情，是公事哦，那不是私情，不是说朱立伦说哎。老侯，我有一个朋友，麻烦你安插一下，那个叫做拜托，这个是公事哦。欸、他竟然不理他、欸，刚才那段对话、哦、如果不是朱立伦那边实在气到没抡扫、哦不会传出来啦。他、那一旦传出来，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公事，对你也有加分，你为什么不来？叫你就不来，出现一下也不来，宁可去打三对三也不来。你如果想到朱立伦说，我这个主席，我要call全台湾的所谓国民党执政县市长哦。缺了新北这最大的诸侯，就永远抠不成嘛，永远长不像嘛。所以对朱立伦来讲、欸，我给你和你这副起调，你被酸起调，我给你呼算。啊，人家说你绿皮蓝骨，我还是用了你。就我现在是公务上要你帮忙。连血都不血，欸、这个其实是。 那他如果 这狼这么干净， 侯友宜真的要选总统，朱立伦会怎么挺他？ 我不赢啊！ 他也会说我正在任务执行中。 其实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国民党那这么大的反扑哦，不完全只是朱立伦对侯友宜的问题，而是很多的国民党人就要去想一件事情了：朱立伦对你有提拔之恩，你翻脸不认人啊。然后当有需要你的时候，你会去算计，如果对我没有好处，我翻脸不认人。所以 其他的国民党人会想说，把你送上总统之后， 要你何用？ 你有什么用？你会怎么对待国民党这些人？所以你会看到开始了，连胜文他们都出来讲话了。他们其实是什么？是因为先前呢、特定的媒体一直在捧，民调那么高，声势这么强大，然后现在呢发现了，所以他们其实这个爆发出来，不是只有朱立伦一个人爆发，是国民党很多人就开始要重新想说，你这样的一个侯友宜，如果把你送上去的话，到时候是不是国民党只是被你用尽则丢？ 是， 这是侯友宜其实，所以我想说他的问题不是只是跟朱立伦的问题，是他的人格风格和领导特质一系破灭。 侯友宜今天呢、针对这事情，他是这样回的啦哦，他说因为他被点名是战犯嘛，他说啊，新北市幅员辽阔，人口最多，他要积极努力把市长的角色扮演好，市政工作繁忙。不论公开或不公开，几乎都形成满党，他全心全力拼市政。我干嘛？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说，哎，南投那场才会胜我。 他如果说这句话、侯市长，新北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全心全意顾市政、你就不要请假去选总统哦。你这句我跟你讲了，侯友宜永远都是看眼前的啦。你现在在躲林明真这一拖、这一句话，郭台铭将来可不可以讲你？朱立伦可不可以讲你？韩国瑜要选总统可不可以讲你？你要黎明真有难，或者朱立伦公事上需要你，我幅员辽阔， 对， 新北市400万人口，我要专心专意，全心全意把市政做好。那你要不要请假选总统？ 而且桃园也才200多万，台中也200多万。 哦，都可以当照。 还有什么新、台北市也只有200多。 现在大家觉得侯友宜太 gay 白了啦、 太假了。 你如果真的在这么在乎市政，你228你干嘛讲什么三平三安？什么两岸和平、社会公平、国家太平？这干你什么事啊？你干嘛讲什么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心？这是总统，就是要选总统嘛。很多人说他并没有真的想选。如果他不想选，他没有必要在228这个时候讲出这么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话题。但你那你就好好做你的施政啊。说啊，从今天开始不要再传我要选总统了。我侯友宜就是厚厚做打击，就是要把施政当作我此生最后的一场战役。任何说要我选总统的相关的留言，我都要予以严正的否认。你可以讲嘛， 是 很难吗？讲不出来。所以我就说这种心理让越来越觉得大嘛。太假了，是 gay 啊！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啊，慢慢被剥洋葱。以前他包装的很好哦，你看刚才他做工做这个小巴， 讲的是人格啊， 对，已经慢慢被剥。 他没有讲说他对国家要当总统的这个 对 那个， 我们那个都不讲，我们只讲你的人格特质。慢慢被洋葱剥出来之后，大家看到原来你是这么虚伪的人。我觉得那才是他破功的开始。 我觉得他是要求取一个平衡点呐、 是是。 因为他也是有趣嘛，就是他226的时候他也是有 他有趣， 他有趣嘛，他可能觉得说。选前之夜他没去没差啦，因为他已经展现我的力挺了。大家喜欢我的人知道说我有挺林明真，所以支持我就等于支持林明真，这个诉求已经达到。但是呢新北市又幅员广大，又要做又要去安坑轻轨什么什么的，所以一个平衡点啦，我觉得要不是一刀切。 那国民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把他当战犯啊？ 国民因为输了嘛，输了总是有有情绪啦。可是洪毅大哥，我觉得这个情绪很快就会过了。 是，所以 为什么？因为 所以下一次朱立伦打电话说：“哎，老侯啊，这个总统真的没人，然后希望你帮忙一下，出来一下啊。”对不起，我新北市幅员广大， 我不选， 我不选。那他会这样讲吗？ 不会，他说侯做胆。没有啦，但我觉得这一次不会那么大，因为洪毅大哥，我们大家可以发现，我们今年跟四年前那时候党内氛围不太一样。其实四年前那时候国民党蛮乱的。就很多人都一直讲说什么一拱来拱去拱来拱去，然后很多人骂主席那时候。但是今年其实发现台面上政治人物其实都不太讲话。像那个骂侯友宜都是网友啦，所以大家知道说如果不团结的话一定会输。 那袁志请教你一下，因为老实讲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总召曾铭宗，国民党党团的立法院的总召其实算很有权力的人。就有点像郭台那个柯建铭一样。 总召是最大的。 对对对。曾铭宗今天说啊，我们要找出破坏团结的人，请问是谁哈？ 破坏团结的， 就是没有参加就最后一场造势晚会的人。 对对，因为我没有 是网友啊，网友。 但是那个破坏团结，曾铭宗绝对不会是讲侯友宜啦，因为曾铭宗挺侯友宜的，所以他绝对不可能讲他。只是我不知道 他是破坏团结的人哈。 可能就是现在大家呼吁不要找战犯了、所以如果说现在把侯友宜当战犯，就是破坏团结的人。他可能在讲这个 了。这样子哈。那有人请教你，你这样子观察侯友宜这么多年啊，你觉得他有没有心魔啊？ 我觉得侯友宜他真的是党务的不沾锅，就其实新北市国民党党部，虽然我们跟新北市国民党党部不熟，但是连我都听过说他没有参加过新北市国民党党部的任何的活动。嗯，那我觉得他，我觉得一个总统候选人哦，他如果他不挂国民党，他是绝对不可能选上的。嗯嗯嗯。那既然你决定要挂国民党，你是国民党党籍，你就应该要跟党同在啊，不管党好党坏，你都一定要有相当的承担嘛。嗯嗯。那侯友宜他想要选总统，但是就像刚刚那个我们各位说的，他只想到自己，他没有想到党。嗯，那我就觉得简单来讲，我觉得他没有党魂。在上礼拜日的时候，我们那个新北市的无党的这个联盟的总召蔡鼎贤议员，嗯，他爸爸公祭，嗯，那天刚好侯友宜市长朱立伦都在现场。嗯，那就像这个媒体说的，没有什么互动，嗯，但是刚好是一前一后啦，就是侯友宜先到，然后朱立伦后面才到，嗯，啊，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嗯，你们同党的，啊， 在那边没有碰， 哎，大家在公祭，嗯，看到对方或怎么样，哎，我们会，哎，委员你来了， 老侯你好， 之类的，没有，就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那这样子完全没有互动。 因为老实讲，因为公祭我们也参加过，嗯，其实有时候蓝绿的议员或者是委员也都会打个招呼啊， 会啦，嗯，大概没有， 而且不是7年，嗯嗯 嗯。就修旧盟节嘛， 对吧， 哦？点个头什么？哎，可能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刚，嗯，好都没有遇到。嗯，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我觉得市长侯友宜市长他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如果他真的有想要选总统，嗯，而且是代表国民党来参选，嗯，他应该要跟这个国民党站在一起啊。嗯，对啊，你不能说坏的我都不要，然后好的哎，全部人再给我黄袍加身。嗯啊，那你要大家这样子拱你，我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掉下来的礼物。直接加深就让你去选总统， 你说那个公祭是侯友宜先到，是吧？ 对，那天是侯友宜先到，啊，然后后面是这个朱立伦再到。 一般来讲啊，嗯，就是说看到主席来，通常我们会叫做中文叫欠身啊， 对， 哦，就是说起来打个招呼这样， 你好， 哦，好，嘿嘿嘿，哎，有无？ 而且又是老长官呢，欸， 对，啊，對，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你要欠身起来，嗯，好像也不知道欠到哪里去。 那个连欠身都不够哦，嗯，欠身只是说要点头之交。他们这么长的友谊，站起来，侯友宜起码站起来去跟主席，不管你是从政党员嘛，嗯，他是党主席嘛，你老板嘛，嗯，你跟哎主席好啊，谈嘘寒问暖一番，嗯，这最基本的。 我是好奇，这公祭什么时候？ 礼拜日， 嗯，就选完嘛。 对对， 所以选完大家 下午去， 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哦。 三位切瓜了。 对啊，3月5号这一天，如果之前因为败选，大家在指责侯友宜没有去。嗯嗯嗯。朱立伦是他的党主席，朱立伦是他的老长官，又发生这个事情，侯友宜应该是走过去说：“哎，朱席卖狗灰。”嗯。哦，我刚刚请假在播音。 对。 这个才是不是有交情 的？ 这个是正常的互动哦。啊，如果冷冰冰没有互动，那个已经是负面的东西，这感情很不好。以外，盖元之讲说他要个平衡哈。嗯嗯。我就226有去过了，你3月3号这个我就不去哈。嗯。那个第一个那个心态就是要硬毛。啊，就是欧气鬼的货啊！我干嘛一直来？第二个，我还是要讲，那是国民党设计的一个国民党执政县市首长挺林明真的一个晚会，嗯嗯，有印海报， 对， 会联络吧？ 团结最 对，哎，对，团结之夜啊，嗯，全部的县市首长到啊，会联络说蔡培慧市长啊，麻烦你刚来一下，范世平县长麻烦你刚来一下，嗯，一定会问嘛。 对， 那如果你说我去过就不要再去，他在问说哦，那还有个县市长晚会，嗯，来一下应付一下也说得过去，是很故意不想去，嗯，才会回避。 如果不需要他来，朱立伦不会打电话。 对啦，啊，那个电话是在那个背景下打的啦。啊啊啊！他都不爱。 是， 如果是以侯友宜以前的那个身段，嗯，他会去找朱立伦，但因为他现在要选总统了，嗯，谁去找谁，这就是艺术了。 他有点太高， 哦， 对，因为我认为侯友宜曾经是朱立伦桃园县县长的警察局，嗯，局长，嗯，那也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嗯，那时候他当副市长要辞职参选的时候，侯友宜也是挺他，啊，朱立伦也是挺他，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以过去的侯友宜，他会去找他打个招呼，啊，但是因为他现在哎，到底谁要找谁？嗯，对不对？那这个问题，这个mega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当天的情况就是，我觉得侯友宜的心态自己也慢慢在改变了。哦，对，他觉得他是共主，嗯，他要选总统，嗯，那如果说他去听朱立伦的话，嗯，那会不会帮到朱立伦？ 会不会制造出就是众星拱月变成拱朱立伦？ 现在是谁会拍谁的肩膀？一般来讲啦，好、哦，大会把谁拍这个肩膀？哦，阿、啊、他麻烦你哦嘿，哦，安尼类似这样哈、哦，啊，你这个代志你啊迄个出力这里哈，是现在是谁拍谁的肩膀？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啊，玩修养都不拍肩膀， 所以照原来讲的那天应该是朱立伦起来切身说、啊、市长你好， 哦 ，OK 好，那因为啊，连胜文今天有出来讲话哦，连胜文说他欢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回来国民党，这有意思哦，嗯，也不要看连家的势小看连家的势力啊、哦，他说啊，如果郭台铭有意愿，他很欢迎郭台铭回到国民党，郭台铭当然有意愿，你的表达鬼啊！哦，连家跟侯友宜，这个是有趣的发展啊、哦。另外呢，侯啊、这个刘家昌啊、哦，他暗批说，这个人的不团结让蓝军泄气，一次一次的落败。接下来他要代表蓝军选总统吗？你投得下这一票吗？我们是不会支持他的。 那个网友啦，网友。 哦，这是网友。那刘家昌的建议是，希望是郭台铭找韩国瑜搭档、哦，这样子出来救国救民。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郭董事长真的愿意来回到国民党这个我们这艘船上的话，我个人当然是很欢迎他。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表态欢迎郭董回党，这是2024先选边站吗？不止连胜文看似暗挺郭台铭，就连他的前幕僚对侯友宜也没再客气。 四大公投的时候，岁月静好的事情，很多蓝营的支持者到现在是没有办法原谅的。政治要拆弹嘛，就很多未爆弹先去拆除。嗯，那侯友宜给我感觉是说，他连政党内国民党内的未爆弹都没有去拆。 此刻如果要说国民党最大的未爆弹，我想应该还是党中央赶快定立委或是总统人选的机制跟规则，让有意愿的人赶快浮出台面。 尽管侯家军跳出来反驳，仍挡不住党内反弹声浪。资深音乐人刘家昌脸书更暗批侯友宜，国民党紧要关头总是少一个人，这个人的不团结让蓝军泄气，一次次落败。他要代表蓝军选总统，我们是不会支持他的。不止力拱郭台铭参选，更加码建议可找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搭档，呼吁韩粉请韩总救国救民。 至少在我私底下跟他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对这个话题还蛮保守的。我个人是不太主张哈，总统大选会走上所谓的这个国民党党内初选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状况哈。国民党向来对于这个党内初选这种没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缺席选前之夜，让侯友宜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打乱总统布局。党内挺郭挺韩声音都有，就是不挺侯。 这是朱立伦啊，今天说，因为他有说了哈，这个南投的补选过后，他就会展开立委跟总统的这个提名啊。那么他说明年开始中常会就会开始讨论2024大选相关提名作业。朱立伦说他一定无私无我，没有任何个人的考量。作为总教练，他一定要推出最强最好的候选人。我记得蓝营曾经讲过说他朱立伦一直不承诺不选啊、哦，那么所以呢，对他其实很有疑虑，怕他定出一个又一个不公平的办法。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一路共工，我是当主席，我制定办法，为了消除大家疑虑，我一定不选，安内干比赛， 就觉得很奇怪。嗯，他之前只是很暧昧的说啊，这一次2024的这个等于说党内初选，嗯，没有他的名字。哎哎。啊，没有他的名字，有人就说，那就是因可能不办初选也算啦、啊。哦。就根本没有初选啦、啊。哦。啊，没有初选就当然没有我的名字啊。嗯。所以我常觉得国民党就是这样子，不愿意很简单的事情，你就说清楚、嗯、讲明白很难吗？ 是。 你就说对，我就是不参加。嗯。国民党的这次选举我绝对不参加。 对。 啊，我就当一个公平公正的主办人。嗯。然后我们就是请各位来竞争。嗯。他完全没有嘛。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个，侯友宜，我看你民调慢慢往下走了，嗯，你会未来会溃不成军， 是。 然后呢，郭台铭呢，虽然有人挺你，可我不跟你发党证，你是进不来啊，嗯。这个时候最后剩什么？就剩我一个嘛， 是。 我就是怎么讲？我就是大家都没讲得很可怜，没办法，要只有我出来了，嗯啊，勉为其难，为党效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朱立伦到目前为止话没说死，嗯，他就在保留空间，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政治啊变化很快，嗯。一个月前跟一个月后 是 对不对？你看裴慧一开始选的时候，差17%，嗯，竟然能够赢，嗯，所以太多变数了啦。 林明真这个教训对朱立伦是个鼓励，对侯友宜来讲，你现在民调高不足取。嗯，所以我刚才一直仔细听连胜文那句话，连胜文是主张两件事情，郭台铭回国民党， 对， 不要办初选，这摆明就是反侯。哦，因为他们如果办初选，民调侯友宜一定赢嘛。嗯，所以不要办初选， 是， 要不然就刚才范老师讲的、啊，朱立伦好好讲，我就好好办初选，民调高的代表最强的人，我就支持他，我自己不选，清清楚楚讲不清楚，就是心有余念还要想， 是， 然后再来就是说，当连胜文讲不要办初选的时候，就是告诉侯友宜，你民调最高未必是你，然后呢，郭台铭可以回来，我们来协调找出一个战力最强的， 是 战力最强的，没有职务绕跑的，算不算考虑因素之一？所以连胜文在这个时候表态，你就看到国民党内有一个很微妙的氛围在变， 这个是 TVBS 啊最新的民调啊。这个最新的民调是这样啊，这个赖清德从25变28，侯友宜从34变32，柯文哲21还是一样21。那可是呢，重点还是他是2月23到3月3号做的民调。3月4号才选举呢， 3月4号 没有加这件事哦， 这件事 哟，现在大家不发现了呢， 对、啊， 还没有发酵。 好、哦。那侯乙掉了2%，赖清德涨了3%，啊，那是今嘛走一边掉，不知道弄吼。 超车，我敢保证超车。就是赖清德会超越侯友宜。因为这一场选举大家讲过，全国大家都关注嘛。赖清德能够独，其实我认为赖清德在选前那一天，他也不是没有把握裴惠会赢的、 啊。因为误差范围嘛，才有2%嘛、 啊。所以他是拿着头、拿着自己的头往前冲嘛。但是他把不可能赢的地方赢了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转太大了。 第一台的那个民调里面最特殊的是什么？还没有到选举，但是大家看到了，就是赖清德在上来之后一个节奏一个节奏一个节奏，所以那个趋势才是最重要的。 对， 侯友宜就继续往下走，赖清德继续往上，那还没有任何事件哦。 但我让我好好做代志呢，我怎么会掉？ 可是就是大家觉得空嘛，那空就算了，但你空。就是你的能力的问题，现在是人格的问题哦，所以那个才更惨。其实 TVS 现在哦，应该要加一个人，搞不好朱立伦是非常希望 TVS 加，朱立伦可能就不会是一成不变了，他可能会是10%、10%，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国民党内部里面会有变化。 TVS 没有把朱立伦放进去吗？ 没有 啊， 不屑一顾了，不屑一放这样子。但是你看，这 TVS 还是有机构效应哦， 是。 如果以现在来看，赖跟侯都只差4%， 是 我认为真的。如果连 TBS 到最后都超车的话，那不得了了。 是， 那整个选举结构出现大变化 啊、哦！将军怎么看？ 这其实哈、哦，这一次这个裴惠莹，我觉得跟2019年有点像。2019年的时候，民进党也摔得很惨，后来从台南的补选郭国文赢了以后，整个开始改变，一直改变到了2020年，一年不到。整个翻转，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紧不紧张？当然紧张，但是紧张归紧张，对朱立伦来讲，危机就是转机啊！为什么说是转机？大家都讲朱立伦你不要选了，朱立伦你千万不要选了，你出来选就输定了。那侯友宜会赢吗？侯友宜会赢吗？侯友宜现在连刘家昌都出来讲，刘家昌是什么？超级深蓝代表，他拍什么？专门拍军教片的呢？柯俊雄他捧红的呢？还不够蓝吗？超级蓝啊！他都出来讲话说侯友宜你不要闹了，你这个哈。对党没有忠诚度的人选上总统又如何？所以连胜文为什么会出来说郭台铭比较好？连胜文对于侯友宜有解不开的心结，两颗子弹。我跟你讲，他老爸一直认为这是他不能当总统最大的障碍。所以连胜文怎么会挺侯友宜呢？当然不会。那国民党党里面这种深蓝跟连胜文一样想法的人有多少？非常多。那之前你说为什么会开始说啊、哦？好啦，侯友宜会赢就好啦，我们找最强的母鸡。母鸡要会孵蛋呢、欸，对不对？侯友宜这么强的母鸡，他有孵蛋吗？林明琛这算是个老蛋，那也不孵啊！你把它踹一边，让它孵不出来，让它变成荷包蛋，那怎么办？那等到2024年，你还期盼这只母鸡全台走透透，它只去它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它只去竹山？它不去这个南投？竹山他认为那个地方齁，事实上绿比蓝大。所以侯友宜觉得去那个地方齁，他有价值。你不要看侯友宜，他觉得他在绿营里面是有票的。所以他去那边会获得信心，获得拥戴。然后或许这也是朱立伦 侯友宜在绿营没有那么大恶感、啊。 对，至少不会讨厌他，不会像讨厌连家那么样讨厌。所以他选择竹山。那他去南投呢， 南投是深蓝呢、欸。嗯，他去那个地方，你认为侯友宜会受到100%的支持吗？ 对， 说不定会有人不太喜欢他去啊。嗯，所以他就想那个方式，就是说我去试导这个安康的这个轻轨，我就不去，那就骗人的啦。嗯，轻轨什么时候不能试导？今天不能去，明天不能去，后后走台只剩下3月3号那天晚上吗？嗯那根本是就是借口。那么朱立伦这一次，我说句实话，我个人认为朱立伦做得很漂亮。嗯，他第一时间出来，国民党这么多高层，这么多人选完之后，只有朱立伦道歉。嗯，只有朱立伦道歉。侯友宜说什么啊？选败兵家常事啊，在某个位置上不见得不能帮国家做事，大家不要太在意。好像国民党南投败选、嗯、跟他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哎，朱立伦的事啊。那是国民党的事啊、嗯、对我来讲选输了我就喝做歹机啊，选赢了告诉你诶、欸、我有去竹山帮忙，这点被看破手脚。 这个 TVBS 的民调有意思啊、哦、如果你看里面啊的分析，民进党的支持者在上一次的民调啊 ,73% 支持赖清德、嗯、现在做是 74%。国民党啊上次有 74% 支持侯友宜，现在剩 63%。 就往下走啊。 61%、哦。但是老实讲这是酸情呢。嗯嗯。啊，你若讲是三位切割还是三位切六做，创下你认为会掉多少？ 那恐怕 这剩不到60%了， 就50几或40几， 蓝营的分会掉， 就一半， 对不对？ 对，嗯， 呀，因为刚才讲刘家昌也好啦，连胜文也好，你会注意看哦，赢、嗯、锅回国民党，嗯，暗贬或明贬侯友宜的，都是所谓的过去标榜正蓝军，嗯，然后。那一些在骂郭台铭啊当流动厕所的、嗯、然后要支持侯友宜的。 公共厕所啦，流动厕所不是我讲的。 公共厕所好。那一些几乎都是靠选票起来的蓝营。 是。 嗯、所以这两边齁、哦、嗯在互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3月4号过了，你再做民调，嗯光正蓝军这一块跑掉的部分，侯友宜会失非常多。我到今天同个电视台应该在3月中齁、哦再做一次、嗯、把朱立伦放下去。嗯。我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如果同一家同一个方法去问，朱立伦会升。嗯。侯友宜会降。嗯。齁、哦、郭台铭可能变化不大。嗯。但是这两个诸侯之间的消长应该会看得出来。 郭可能在家有在观察咯齁、嗯。 有。嗯、 好。那这个赖清德啊、当主席的第一场就打了胜仗啊，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嗯、那赖清德今天说，这个战胜啊是全党团结努力的结果，应该抱着谦虚感恩的心情，把功劳归给南投乡亲，感谢南投乡亲愿意给民进党及蔡培慧努力打拼的机会。接下来，他认为要强化青年的参与。好、啊，来我们来看一下。 赖清德妙口开讲，一把接过麦克风。 后来近几年，不该用陈庆峰用左右用脚的，解放军解放军做出第一篇文。 不是高喊动算，更不是恳请赐票，而是对众人先聊公庙渊源。 哦，那是敬拜祖先做，当当代的就红传的。 拉近距离，这般接地气。正当公庙人员致辞，赖清德也让身体侧了角度，面对着聆听，拿出诚意。据传，就连参香的书文，赖清德都要亲自看过。拜庙的行程如同到别人家做客，总不能空手两串交。赖清德也是有备而来。这件放在公庙供桌的正面就是八仙彩桌裙，这是赖清德请幕僚到台南定做，一边写护国安民和敬平安，另一边就是赖清德与蔡培慧的落款，写上名字代表重视。 你知道我的上皇是不是一般的上皇？伊在了解讲，我的上皇是大上皇。 那告诉我们底下人会知讲，我这不像蔡培慧大方上台了，这嘛是这 TVO 一个。 赖清德前进心思讲究公庙宗教，请幕僚到台南定做桌群，有别于政治人物跑庙送匾额，赖清德在公庙行程中献上八仙彩给神明。 赖父开始做功课哦，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针对这个庙的典故，然后跟大家讲。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 拜庙不是走马看花，赖清德对宗教文化这一般搞勒索细腻的举动，接下来恐怕要被学走了。 请教一下培慧吼，南投这边有团结无？ 哦，非常团结。嗯，因为我感觉任何一届选举啊，都是双方对阵嘛，你无团结就无机会。嗯，这届是非常团结。嗯，啊，我讲的团结不是干那讲，党的团结，就是伊会过去找伊所有的朋友，安尼才会团出去。嗯嗯， 你知道以前民进党的南投曾经啊分裂过？ 哎、欸，对对对， 大分裂， 啊，即马 复杂 啊，这里、个、啊赖清德有安尼。 大家拢去拜托。 我觉得我很感谢赖主席赖副总统，因为伊看到讲过去的一挂叮叮当当的代志，然后伊是亲身一个去拜访的呢。 是。 全新哦， 去化解，哎， 去拜访，去化解，哎，啊，所以我感觉这是足无简单的，啊，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伊的化解，还是伊的拜托，我相信大家也感觉讲，嗯，对，这是一个机会，咱来趁这届团结，趁这届来改变南投。 伊安尼总共几遍都陪你？ 七遍35场。啊，这是公开的哦，啊，够无公开的哦。 哦，好，上面有做无公开？ 无公开就是爱去拜访， 要去整 在座的先拜。 嗯，爱无公开有几场？ 嘿，我就不爱讲啊，足侪场的， 足侪场的。所以伊安尼亲力亲为，安尼累就对了。 对，而且我很感谢赖副总统、赖主席，当时我承认呐、啊，刚开始他们认为我应该在站的时候，我真的跟他讲说。我感觉你要去找会要选举的人，我不要选举。 哦，你起先是拒绝哦。 我不是拒绝，我是觉得选举就是要胜选。嗯、那有两次的经验，显然蔡培慧是会做事，但是不会选举的人。嗯所以我觉得要去找会选举的人。 是。 啊，我也很感谢赖副总统，他给我叮咛，他说：“对，你是选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你的趋势？然后他觉得这些人会认识你，你也是因为你持续在做，你要继续努力让大家看到。”那他也举过去他的观察跟经验。我很感谢他给我这个鼓励，谢谢。 啊，为什么以前南投民进党底下啊无会分裂，无够团结，这边我来团结？ 我感觉有几个有几个趋势啦吼。第一就是。我奈安内南投奈稀微这么久，哦、你来去看别个管区，我讲分林也有台大去设分院啊，南投拢无大间病院，交通建设嘛无，嘉义有工业区啊，后手嘛要科学园区，南投嘛无啊，所以我感觉大家稀微啊。啊，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呢，你说是地方派系或者是山头林立，这些都是在层层叠叠的过程当中，大家感觉越来越稀微了啊！大家感觉讲这届有拼的机会，我认为大家有看到这个气氛。 那王委员，你按照看观察这边民进党跟赖清德的领导， 我觉得先讲团结哈、啊，团结在民进党这一次，其实大家都想尽办法要帮蔡培慧，民进党需要这一场胜利，民进党需要提振士气。民进党必须能够证明， 那哪一次不需要提振？ 不，这一次 哪一次不需要？ 这一次如果再没有提振的话，那选举会吸龟牌，那在2024年的选举那种吸龟牌哈，会滚到别地方去了。所以这场选举对民进党很重要。然后我们在立法院的党团也好，在各地的人，甚至于很多县市议员，县市议员哦，不是南投的哦，有空就跑去那边，也不用蔡培慧。那天我们在看。我们党内中常会在开会，中执会在开会，讲免蔡培慧领导啊啦，有闲该找一个路口去徛啦，有闲去找一个菜车去塞啦。所以他去那边站完了，搞不好蔡培慧都不知道，就说他找路口去那边站，挥挥手，帮蔡培慧拉票，他就回自己的高雄、台南、台北一直照啊。这种团结是来自于自动自发。但另外让人家感动的是，我能看到有南投的年轻人，大概21、22岁，大三、大四，他说。蔡培慧协调让中兴大学到中兴新村设分校，他可以在家里旁边就能到读到国立大学，他要回家投这一票。你看到南投人不是不在乎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一直讲我们要先谢谢南投人，因为南投人对自己故乡的感情，他回去帮助一个派系也输人家，组织也输人家，政治坦白讲在南投政治历程也输人家。 哎，江鲁这边管掉被你呢，那是很扎扎实。 那当刘毅被当管掉，很令的管进物全力支援他，拆布条就看得出来了。县长请假帮他，他自己当过积极镇长，南投市长是许淑华，人口将近1/2以上，他将近1/3，是在他们治理下已经超过20-30年。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如果南投县民那种。对自己故乡想要改变的心，如果没有呈现出来，你再团结也没用。 不，我讲起来吼，这一场补选会赢啊，民进党嘛未当欢喜， 不，这 不 是一定要谦卑啦吼。那我有看到这个培慧啊选举的时阵讲到爸爸，你靠噶哈， 好， 我是真心真意， 是讲爸爸是肺腺癌啊。 对，我爸爸是肺腺癌， 能够为了走啊。 因为我是蛮愧疚的，就是因为 我爸爸有结婚嘛、嗯，啊，所以过年的时阵，伊就讲阿姨婚少，一直少安尼。啊，我嘛想讲阿姨有结婚，结果伊过年了来中立，嘛是找朋友，嗯、啊，发觉讲那很看听、嗯，啊，就走去林口长庚，结果一进去马上就说肺腺癌，而且是末期了、哦，然后就住院。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说，是安那哎，是安那咱拢无机会。在那进前，可比讲，咱若有病宜较近的，咱至少在分手的时阵，咱都会使先去看嘛。哦、啊，但是南岛拢无。 较方便的就对。 对对 对, 對、嗯 所以你怕是被争取医疗机构嘛？ 对，而且我是很积极的、嗯。我过去在行政中办，我就协助一些医学中心找地，嗯、然后也协助他们后续要所谓的土地变更啦、啊，或者是中央卫福部的协助、嗯。因为我感觉要走，你都是爱做好人看，一步一步去做，卖干那用嘴讲啊。 所以为什么你说台北市的平均寿命会高？嗯，医疗水准高嘛， 对， 资源方便嘛， 所有的医学中心 都在嘛。那、啊、你看那个其他地方，在南投连个医学中心都没有，连个像样的医院都没有。嗯、我问你，很多病你根本这查不出来，嗯，然后医生呢又不想在那边待，进去就想调到大城市嘛，才发展才好嘛，嗯，啊，医疗资源又缺乏。所以这个是直接影响到住民的健康，所以我真的觉得一个台湾其实现在是两个世界，南投更是如此。 培慧那边，我给培慧一个建议，我听南投，我们台南好多南投人哦， 是 他们讲一句话，我觉得可以送给培慧哈，就是说南投不是观光客的南投，南投能够建设成为南投人的家乡。 嗯，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南投人都感受哦，你拢喝酸喝醉，嗯，可住那边人感受不一样。哦，那刚才洪一大哥点醒一下，就民进党这一场选举，嗯，没有什么值得高兴或庆祝的部分。嗯，但是这一场为什么重要？嗯，我印象很深啊， 马上又要选了呢。 我民进党几乎历经三次被剿灭，一次是马英九那一次哈，我印象是跟常昌沛那一次。刘建国那一次补选有没有？嗯，鸿湖在博弈公投， 有 刘建国补选获选，那是一次又反转。嗯，上一次是郭国文在麻豆的补选， 有、 哦、那一次又反转。嗯，而这一次民进党在四个月前几乎失去了所有可能赢的县市，嗯哼，桃园、新竹，所以蔡培慧在一个我们从来顺风也没有选赢过，逆风也没有选赢过的南投第二选区，也选赢，他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启示或教训，嗯，不是花叶点来对家是最重要的。 培慧，刚刚你要补充什么？ 没有，我要讲的就是讲，这届选举，咱要感谢南投乡亲，给民进党甲蔡培慧机会。嗯，啊，这届选举嘛是，咱爱有少年的专业的，一直行，一直行，咱才有法度拼出一个局势啦。嗯嗯，绝对袂使讲啊，你即卖局势好，无迄个时阵、嗯，因为咱爱做宏看，咱爱听到人民的心声，好好来做代志。嗯嗯， 所以你五万公接下来做立委，你会当协助解决粪扫的问题吗？ 粪扫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个交通的问题、个四大人、老人。好的，因为咱老人年金就是咱那个无国民年金进前才3700、嗯，你知影无？我昨都拄到一个，伊干那3700，伊还佫一个伊的囡仔放伫伊遐的细汉囡仔呢，嗯，那隔代教养啦，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南投应该老化很严重， 非常严重，嗯，第三大的老化县市， 3700是变哪生活？ 完全无法度，连食米三顿嘛无3700嘛无法度，所以阮就变来做。我们就赶快做那个食物的补给啊、嗯、做食物银行的补给啊。 嘿嘿嘿嘿。啊，够交通是什么问题？ 交通的问题，你知道南投连那种环状的交通线或者是区域的转运站都没有诶、欸嗯。连转运站都没有诶、欸。嗯我刚刚我写不知道过去的人民警告过去的立委在做什么、嗯、连转运站都没有。 哇，八年县长诶、欸、齁。好，那么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看啦，因为国防部长邱国正在国会说美国怕胜要把东亚的很多国家的弹药放在台湾、哦、那这代表什么？另外是小英总统、哦、按照今天这个国际的媒体说，他四月份、哦、要去美国演讲，而且要见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那这也怎么来解读？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啊，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这个6号的报道，这是最新的，因为跟我们有时差啊、哦。说小英总统啊已经说服了麦卡锡将在4月初在美国加州，而不是在台北跟麦卡锡会晤。麦卡锡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以免刺激北京做出过激的反应。另外， 小英总统也将在加州的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说。那因为小英将在四月初出访中美洲的友邦，过境访问加州跟纽约。那针对这个事情，麦卡锡办公室拒绝置评，雷根总统基金会则证实已经邀请这个小英总统发表演说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2018年，总统蔡英文同庆之旅访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前，过境美国洛杉矶，参观加州雷根图书馆，当时发表了非正式谈话。时隔四年，中国对台打压加剧，总统传出四月出访过境美国，这一次会在雷根图书馆正式发表演讲。 雷根总统曾经说了一句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的，除了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未来。”是不可以被妥协的。 总统一循四年前模式，但不同的是规格待遇更进阶。同时，蔡总统过境期间也将会跟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晤。 有确切的这些计划的话，我们跟那个总统府也会对外面来做充分的说明。 追问访美行程，外交部长吴钊燮低调得很，正值美中关系紧张，传出总统和麦卡锡会晤地点从台北移师加州，就是有鉴于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来台，中国军事活动激烈反应，避免两岸冲突升温的善意。外媒援引台湾官员说法，当麦卡锡表示台湾方面对北京激烈反应的顾虑合理，府方则主动提议何不利用在美国过境机会碰面。 Congress is an independent, co-equal branch of government. Members of Congress,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in a case like this, is going to decide for himself or herself, the meeting. 台美间官方口径一致，似乎可以避免触碰中方敏感神经。而蔡总统这回出访会晤麦卡锡，但不排除四月麦卡锡不会访台。但会晤地点遗失，务实又不挑衅的做法，更印证美国高规格在务实外交上肯定台湾。 在美国见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同时在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说，我想请教创下，你怎么解读？ 雷根图书馆哦，它不是小小的图书馆啊，这个是当时雷根的空军一号，放在这个图书馆里面。你知道这个图书馆，美国总统退了以后，有些人会把它纪念图书馆嘛，所以这就是雷根图书馆，空军一号都放在里面。哦，那小英总统2018年的时候， 所以那很大呢，要放 很大。 这个图案是美国退任总统最大的。黑仔名字多。 那小英总统2018年有过境。有去到雷根图书馆，但是当时没有给他发表演讲。但是那时候都已经有巧思，好像你也在旁边嘛。他背后你去看当时的一个记录，他背后有一块墙，那个墙就是柏林围墙。柏林围墙倒了以后就放在小英背后。然后为什么？因为雷根呢，他其实关键的意义，他是第40任总统，但是他是用他的战略把苏联给解体掉，所以为什么要站在 冷战？ 冷战就是雷根总统用他的战略，而且当时雷根的战略是什么？在过去美国的战略呢，就是如果你动手我才动手，但是雷根当时针对苏联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就是海洋前进，所以他是第一次直接把军队压到那个巴伦支海，演习给苏联看，这才是我们的军力。 是， 然后结果呢，让苏联为了要跟他竞争。穷兵黩武，所以苏联在短短的七年之后就垮了。 是， 那你现在这个做法是不是跟美国现在在做的一样？如果你穷兵黩武，你过去的时候就是台湾如果有事，美军才过来。现在没这回事。雷根当时就给了一个全世界要对付这种强权。我就是威慑、威慑再威慑。 是， 所以会看到美蔡英文过去。而另外一个状况是，做这个选择是什么？因为中国现在你看，连今天秦刚都拿着他们平常自己也不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拿出来这边胡扯。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中国一定会，邱国正讲的对，他随便找个理由，反分裂法什么法都可以，他很想动兵台湾。你看他经济这么惨呢，结果他的军费还增加 7.2%， 所以他整个军费686兆台币 ,6.86 兆台币他都敢出，一定会要出兵找理由。所以在麦卡锡呢，你如果真的来台湾，中国会不会就开始莫名其妙乱七八糟？所以呢，在雷根图书馆这个具有终结强权、冷战的地方，而且蔡英文总统受邀演讲，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双方都表达态度，也表达他最重要的在人类历史上强权瓦解的象征地方。 好，这个台美之间啊，似乎啊有非常紧密的互动啊，不同以往。为什么？因为 国防部长邱国正已经在立法院首度证实，我国正在跟美方磋商，美军打算在东亚的军备库存改存放到台湾。哇，不得了的事情。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解放军东部战区微博秀出72集团军演训过程，不仅有战车秀火力，无人机跟装甲运兵车模拟丛林战，还公布歼20战机空中主观视角画面，对台威吓意味浓厚。不过台湾不是没有准备，美台双方洽谈，台湾可能成为美国武器弹药的存放地点， 把它在东亚的这个军备库存放到台湾来， 这也是在谈当中， 这也正在谈。 对， 大概会哪一类的会是最多啊？ 是啊，我要跟委员去做一个说。 根据了解，美方会放在台湾的武器以两国现役使用装备为主，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跟各式弹药、标枪飞弹跟刺针飞弹，还有 F-16 挂载的各式飞弹武器等，让台湾可以在被封锁国际援助困难时能直接拨补。另外包括空中预警机 E-2K 相关零件，台湾没有替代品，也可能增加存量在台湾。这考量的除了中国对台威吓加大，还传出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极可能来台，中共军机军舰进逼，甚至进入12海里，国防部不排除开第一枪。 你要照往前进逼的话，那得逼着我们要做一个自卫的一个反击。我们一定在一个界限以内，我们就要射击了吧？ 哪一个界限？哪一个界限？ 我们有领空吗？有领空，对啊， 领空领海。 对， 美方目前在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有存放武器弹药装备，如今增加台湾据点，显见美国心中台湾战略地位明显提升。不仅借助俄乌战争经验，更要吓阻中国别轻举妄动。 好，于将军，您是这个将军啊，你怎么看美国要把这个东亚的弹药改存台湾这个事？ 我觉得美国把军备库放在台湾，突然间有些人好像是那个忧郁感上升了、啊。好像只要 台湾变成火药库， 对，台湾火药库一放，就会变成中国攻击的目标。我曾经在军中我们到空军基地去参访的时候，空军基地跟我讲说 ，AIM 120系列的飞弹我们早就有了。我说在哪里？我就问他在哪里。对，不能放到台湾，放在关岛。因为那是四距外的飞弹。放在台湾怕我们去反攻大陆，你知道吗？所以说他就把它放在关岛。现在这些飞弹据我所知都在台湾。都在台湾，为什么？战略情势改变。 那台湾也试射过了。 对，也试射过。对，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式完全改变。所以很多人说，那美国会不会参战？我上礼拜碰到 Tony, 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他说你们真的问多了，问废话。 Tony 就是胡振东。 对，胡振东。他说你们问废话，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款的第六项讲得清清楚，他说什么？他说美国要维持足够的能力，防止两岸用任何状况片面的改变现状。那我们要反攻大陆吗？不行。我说真的不行，台湾关系法是不准我们反攻大陆的，但是也不准中国大陆用武力统一台湾。他说这已经讲得很清楚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可是很少人去解读这一条。中国所有的评论家，中国所有的管国台办的事都不讲这一条，因为讲这一条你就破功了嘛。就说哎呀，外力不会介入，不是外力不会介入，你不打不会介入，你一打他一定要介入。 是， 这是美国的法律啊。那你说今天把美国的军备库房放到台湾，这是什么？防止意外的库房。这库房谁用？不是我们用。这库房不是我们用啊，给你这个最好的飞弹，给你最好的装备，给你最好的枪支，最好的火炮放在这边让台湾用，台湾也不会用啊。因为形式不同，样式不一样啊。 是， 或许有部分跟台湾相同，但是它会放进一些台湾没有的。那这给谁用？美军呢、啊？美军之前大家不是很担心说，哎呀，我们跟乌克兰不一样哦。乌克兰获得补给很快， 给美军用，那所以美军会进来吗？ 啊，我就先放来嘛。我就先放过来啊。乌克兰当时没有先放进来啊。因为乌克兰当时他没有让美军来做这个军备库，所以他都是在开战以后，美国透过波兰，透过各个管道把军备进去。那大家说，你看台湾不一样哦，台湾不要你不要学乌克兰哦，乌克兰是没有海峡隔离的哦，台湾有海峡隔离，一开战你就被孤立了。那美国先把军备库放过来，你又嗨嗨叫。那你要怎么办？你就要怎么办？清空吗？净空吗？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共，这是解放军，这是习近平最怕的。最怕你把东西预置在这边。 Okay. 所以就会把那种忧郁，那种所谓的台湾会被孤立，会被断绝，会被封锁，那个状况给你消除。他当然怕，他必然要放出很多方式来杜绝美国。可是我觉得大家头脑要清晰。 捍卫台湾不是只凭美国或是只凭我们国军、嗯、是所有自由世界、嗯、踩过这条红线整个太平洋就糟糕了，我们有这个责任。 好，王委员， 这个就国家的利益还有对大家的信心，我们在可以讲的范围内、嗯、我尽量分享给大家。我先讲美国这个事情，金融时报透报道出来的消息，所以这个消息来源来自华府、嗯、哼，台美之间的默契就是台美之间所有的互动台湾不会主动揭露、嗯、所以这个揭露是美方揭露的。那到这个西米，在西米谷这个雷根博物馆，那个不是飞机场去很近哦，所以蔡英文总统如果四月份来到美国的话、嗯、这个是入境，这已经不是过境了、哦、那我们有没有入境？在上一次去丹佛，蔡英文总统根本就已经是入境外交，那已经是破纪录了、嗯、而这一次入境大家去查，如果入境美国接待的官员不只是新任 AIT 的理事主席、嗯、刚从白宫出来的那个中国事务部主任、嗯、还有麦卡锡的话，这是我们两国之间没有邦交这40多年来、嗯、首次最高规格接待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嗯、这是破纪录的。 是， 那这个麦卡锡如果在那边见了面之后，他未来是不是还会来台湾，会不会有其他行程，我只能说台美关系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峰、嗯、这一个不仅是国家的面子也是实质、嗯、而这个国家利益不会只有在单一政党，而是全民。我希望民进党跟国民党大家应该是乐见这个事情发展，因为外交留下来的是跨越党派的、嗯、那四月份会不会成型洗稿的灾难，但是目前看起来乐观度很高，接待规格很高，那我们到那边双方要谈的事情的内容也会很高、嗯哦、那讲这一个请大家不要用军火库火药库来讲这个事情、嗯、这叫军备库，它的全名叫做供应盟军战备储备、嗯、大家 Google 一月份有个新闻，美国跑去跟以色列讲，我要打开你的战备储备，要把，因为炮弹不够了，要把炮弹拿出来运往乌克兰。嗯哼，所以美国在全世界会放这个所谓的prepositioned stock， 就是战备存备的地方。嗯，日本、韩国、菲律宾、以色列、北约的德国还有几个国家。嗯，然后另外在印度洋上有一个叫做这个迪亚哥·加西亚，好，迪亚哥·加西亚这个岛上，不只是预制，连军舰都放在那里，轰炸机、战略轰炸机放在那里，扛哎哦，坑叠呀，就告诉你说，我先把东西放着，那放那边干嘛？我装备放好，我人哈、哦、可以用轻装，快速的几个小时内就飞到那里，该飞战斗机的飞战斗机，该开战车的开战车，他甚至还有 maritime， 就是海上的预制兵力放在特定的地点，我兵一到。上军舰就打出去，就开出去就可以用了，这叫预制装备。嗯哼，所以当他选择一个地方预制装备，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把台湾视为正式而且重要的盟友，我才放你这里啊！我要不信任你，我怎么放这里？日本是正式的盟友，重要的盟友，一般盟友还没有这个对待，所以是非常正式， 不只是朋友，是盟友， 盟友，盟军，盟友，盟军，而且是正式的盟友，我才会预制。这些装备在那边、嗯。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台湾的安全会大幅提升。嗯、它等于是提供增强台湾防卫的力量以及我们的韧性。也就是你被封锁不用担心，我装备什么都先放在里面。嗯、第三个是没有讲出口的重要意义。嗯、台湾如果遭遇军事威胁，美军快速派兵援助的可能性大幅上升了。嗯。我明白坑你在什么。 那些可能美国装备那么不一样用。 那些装备一方面给盟友、嗯、也就是台湾可以用、嗯、我们台湾用都是美规的啦，但另外一方面是让美军轻装来用，所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这两三年正式改制为滨海战斗团、嗯、它有一个重点哦，我这些1800个兵我随时可以到指定的地点、嗯、那些装备一方面给盟友也就是台湾可以用、嗯、我们台湾用都是美规的啦，但另外一方面是让美军轻装来用，所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这两三年正式改制为滨海战斗团、嗯、它有一个重点哦，我这些1800个兵我随时可以到指定的地点、嗯、而当地 必须要有预制装备。嗯，这句话你去看他成立的时候，我在快速移动到我要去的地点，而那个地点我有重要的盟友，我已经预制装备火药弹药飞弹都放在那里，我去马上可以用，给盟友用他也可以用。 是， 那现在要告诉你台湾说我东亚的这个装备库台湾要放，你觉得对台湾是坏消息吗？当然是好消息。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营级最一个最完整的战术单位整个营派到美国受训， 三个点，一个是这是盟友，第二是安全大幅提升，第三个是派兵， 派兵的可能性升高， 第四呢， 那意思是到那边去会使用美军的装备， 他就用美军装备来用。所以这整个事情，如果你看到是台湾派整个营到美国受训，美国安和旅海豹部队绿扁帽还有一个新的单位来台湾协训，人数增加四倍。你也看到美国的滨海战斗团现在叫做 东亚，是从哪里来？哪些国家会把装备移过来？ 韩国、日本，它是增加的哦，它增加一个，增加一个。所以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这四个国家一条线，叫做。